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嗱，冯博士，即系你今日咧，嗱，你对而家呢个香港同埋美国呢两日嘅突变咧？是有咩睇法呢？先讲香港拉咗53个。 咪香港拉咗嗰53个，就即係先不论佢好唔好理唔理都好啦。但係今日就啱啱好啦，就夜晚已经放晒出嚟啦。咁亦都係拉咗之后呢，就唔单止係可以俾佢保释，咁亦都唔落控任何嘅控罪。咁呢个都尚算一个好消息嚟嘅。不过唔好嘅消息就係民依而家嗰个国安法睇起上嚟都真係咩都拉得㗎，即係而家参选咁赢选諗住攞多数实行返基本法入面容许50条入面所讲嘅否定呢一个嘅财政预算案，或者52条所讲嘅即係我哋否定完财政预算案一次，然后解散完立法会之后再被否定嘅话呢，就呢个特首要落台。呢个係即係基本法所实行嘅权力，佢睇起上嚟其实都真係喺国安法之下呢就唔係好容易实行到啦，即係带出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即係国安法大啊，定係其实係基本法大啊。 因为呢个呢係7月13号去年呢民主派两日举行立法会选举初选，有61万人投票之后，係行政长官林郑呢就话嘅。佢讲埋话，大家有权投票，但选举必须公平公正，不容许任何做法干扰立法会选举。而香港选举制度没有初选机制。 嗯。 好啦，根据林郑在713的讲话呢，就话所谓初选的目的，如果是达至35+选举结果，目标是阻挠政府所有政策， 嗯， 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中颠覆政权罪行。 但头先上 面，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去处理。所以这是根据林郑713讲话。 但上面嗰半句真係有啲离谱㗎喎，即係如果万一佢攞攞咗35+嘅话作为反对嘅话呢，就有违反国安法添。咁但係请问任何一个选举，有边一个反对派或者边一个挑战者嚟参选唔係諗住否定现有政权嘅呢？即係如果我嚟参选係諗住支持你政权嘅，就係、是、你自己党嘅党有选啦。任何政党出嚟参选梗係对做 opposition 去 challenge 个政权㗎啦。咁呢个係选举嘅基本目标。是不是有任何的选举那个反对党是拿来支持个建制派的呢？即除了即中国那些八大民主党派之外，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系统呢是做这件这样的事出来的。 因为港版国安法第29条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进行严重阻挠，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对香港特别行政选举进行操控破坏，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均属犯罪。咁所以咧，我谂咧，阿林郑、李家超当局咧就拉呢53个人咧，系基于第29条，话佢哋啊呢一个35+咧个目的系要对特区，佢话叫揽炒三部曲政策进行严重阻挠。即是他们自己，即是戴耀廷教授这样写出来的，不打自招，白字黑字。咁你覺得係唔係？ 喂，我當佢真係即係戴耀廷係控制曬成個選舉，佢係真係咁樣做嘅時候，你唔好話成件事咁樣犯唔犯國安法先啦。如果有一個反對黨出嚟諗住當選，喂，如果你係呢、這個即係英國嘅保守黨選舉，共和黨或者係工黨行入嚟第一日就係希望佢奪取咗成個即係議會，然之後可以攞到呢個 Prime Minister， 甚至乎否定翻成個呢、這個保守黨政策，選舉本身嘅意義。而就是拿来做一个政权，又或者拿来做政府意识形态的交替的嘛。所以哪怕即是这个戴耀廷所说，喂，我要否决你的这个财政预算案，甚至乎我希望用紧这个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力底下令到特首下台。喂，其实这个本身就是选举意义。如果这件事是一个邪恶阴谋的说法的时候呢，其实可能调返转我们要问呢，就是究竟保安局啊、特首啊 他期望啲咩人参与选举呢？他是不是期望一啲淨係可以入到嚟投支持票嘅人参与选举呢？定係希望期望大家入到嚟参与选举只係攞到34席，攞到33席，千祈唔好攞到35席。即係34席就係合法当选，35席就犯国安法。係咪呢个就咁嘅意思呢？ 咁即係佢当立法会嘅反对派系计划经济。你第一你全部总辞呢又唔得 ,ok? 好啦，你多个你嘅意图话要攞多个35呢就违反国安法。因为你一攞个多个35呢你就有可能或者声称是唔通过财政预算案。咁呢个滥炒十部曲呢佢係讲明嘅。佢係为导致呢个特区政府嘅瘫痪，然后呢解散，然后呢又选。又瘫痪，然后咧就导致大陆拉晒啲35个人，谂住咧，全部系呢、这个呢、这个叫殉港噶啦。之后就导致呢、这个国际去经济制裁香港，哦，玩完冚包散咁。嗱、这个、呢个咧就十部曲八折一折，是否会成为国安法嘅罪证咧？戴耀廷同埋后边嗰啲人啊，无论佢有冇签署，这个香港法律观点咧。是有得咬 的。 因为你看越是十部曲越是后面呢越是一种浪漫的，好像英文话就是叫 wishful thinking。即是我不讲话戆居啦，是不是费事被人话落井下石的浪漫，即是戴教授是非常之浪漫。 喂，有咩浪漫得过就係当年啲自由派諗住喺中国嘅中产开始越嚟越多，邀请佢加入 WTO， 然之后慢慢中产越嚟越多嘅时候呢，国家就会俾返一啲保障嘅政策佢，开放返个政制俾佢，然后促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嘅欧洲西方嘅国家。喂，呢一个本身都系一个浪漫思想嚟㗎嘛。如果系咁样嘅话，我相信喺中国国内普遍相信西方所有学术嘅都犯晒国安法啦。 因为呢你话打劫揸架车去打劫咧，呢个系犯法嚟。呢个打劫嘅譬如咧就系、是，你打劫咧，你嗰个人系要身上边要带把刀或者带把枪，系咪？然后咧你入到去银行，话唔该你俾100万我，或者带把刀带把枪，话去到见到银行咧闩咗，即系为选举选唔成，咁你咧喺门口咧俾差人截住，门口咧差人截住见到佢手都有把刀呢，只能够告佢呢怀有攻击性武器。你冇证据证明到我带住把刀行过银行，银行闩咗你上去抢银行。即係要 establish 佢话有意图抢银行。或者个警察做人证，我见到佢眼金金望住个银行门口，然后过马路行埋去先知道 close， 所以我告佢两条罪，一条怀有攻击性武器，第二就是意图行劫银行。这个呢我想好难成立。 同埋如果一个普通嘅市民行过去银行嗰度呢，你唔能够告佢打劫罪。而家嗰班人参选正正就呢个行为啦。 因为佢参选前面唔系等于持刀。佢参选前面一二三部曲呢唔系等于怀有攻击性武器。 是纯粹佢行緊入去个银行嗰度，你咩都未做就话你肯定系嚟打劫。 同埋行到银行呢，如果佢攞把刀出嚟呢，你可以假设呢嗰、那个出纳会俾钱佢。但佢呢度呢最尾系话系假设西方经济制裁香港，系香港。呢一步呢系要西方真去做主动，就唔系佢哋。同埋西方肯唔肯呢，或定係你自己想佢，但其实如果佢唔做，好似而家拜登咁，而家啲人猜测佢唔会做。 或者会只係讲两句囉，我谴责然后讲咗好耐都未见到有任何实际行 为。所以呢个系一个呢英文或者叫 hypothesis。即係呢个呢我唔知点样打咗去法庭嗰度呢，所以呢方面呢无论汤家华定田北辰呢在这个观点度多少都讲了。 但是问题就是不用落到去任何打官司的问题先。你去申请个拘捕令的时候，你现在不是邀请你回来回协助调查，我邀请你回来协助调查呢，这个警方权力来的。我出拘捕令的时候，其实我差不多表面正功确立。 一定要啦。 起码要征询任何的律政司意见先啦。 你有相当把握施辱他。 如果不是的话，我就请你回来喝咖啡就算啦。我出埋拘捕令的时候，喂竟然是用一个这样的理由，喂但是最低的地方咩？ 放翻佢。咁你系究竟系我哋嘅国安法视佢而无物啊，定系其实我哋本身警方做嘢办事不足咧？如果系嘅话，其实呢件事系都几离谱嘅，即系我哋嘅国安法都几，一系个国安法好无谓，一系佢就律政司工作好无谓。我到而家为止，我都唔知系边行啦。咁所以真系唔知搞边科。 笑傲江湖，光明顶。 即系话，如果你话一旦告你叫颠覆国家政权咧，呢、這个即系国安法咧，系如同谋杀噶嘛，系嘛？ 系最高刑罚去睇嘅时候，系如同谋杀噶。 咁啊，如同谋杀咧，冇几耐之前我哋睇梁振英指责呢个高等法院俾黎智英保释咧，就系话如同谋杀咁重嘅罪咧。是不应该咁容易呢是俾佢保释㗎。 係呀，而且呢当黎智英被捕保释咗之后，然之后政府上诉，当其时嗰位嘅代表律师呢佢又咁讲㗎。佢话呢基嗰个国安法同埋一般香港刑事法例系两套唔同嘅法律系统。国安法嘅内地法律系统呢系唔应该要有保释嘅假定。即係我唔能夠話我假設你係一個普通人你可以保釋嘅先，然後 until 某啲 condition 先唔俾。國安法呢係應該係冇保釋假的嘅。喂，用呢個理由去睇嘅時候，喂，我哋發覺今次拉咗呢五十幾位泛民主派同本土派人士全部都係國安法嘅，應該冇保釋假的嘅。 當然你呢個保釋呢係指法官唔可以俾佢保釋。但係呢警方或者律政司拉咗返去呢就保釋權係可以由警方保。 是 不是， 但个法理都是一样的嘛，即是你无论那个是法庭临尾是上诉期间保释又好，又或者拘捕期间保释，那个保释的前设不是在于究竟哪一个用哪一个就轻一点，而是在于就是他会不会继续犯案嘛。你想想，即是这个黎智英保释的时候又不让他上 Facebook， 跟着又不让他接受访问，很多东西都不让他做。喂，但是今次他就全部都让出来的时候，喂，我是很怀疑就是究竟律政司知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懂得演绎个国安法嘅，即系国安法唔单止香港市民都要识噶嘛，律政司自己先要识噶。上几日出嚟就话，冇保释假定，甚至乎呢件事好严重。琴日就出嚟自己自打脸，佢对我嚟讲，我觉得，咦，睇嚟律政司要上一上堂，即系翻内地学一学习国情，所以我真系唔明佢究竟做咩。 咁你又自负啦，系嘛？你又学富五居啊，不如你同嗰啲警方啊、警司啊，同律政司上下堂啦，嘅意思啫。 喂，而家其实我哋上堂都冇啦。嗱，律政司又好，内地又好 ，CY 嘅讲法都好，就话呢条呢个国安法唔系香港法律啊嘛。我哋呢啲即系深受西方主义荼毒嗰啲咧，我哋唔识解释嘅。咁啊 ，suppose 佢哋识解释啊嘛。所以阿田二少咪讲得好清楚咯，就喂，你如果你一旦用国安法拉晒佢哋嘅时候，喂，你告得入就好咯，你告唔入咧系严重。损害呢个管治威信，其实阿田二少讲少两只字，唔系严重损害特区政府嘅管治威信。你呢条国安法嚟嘅，你系损害紧北京嘅管治威信。而家咪成条国安法出嚟俾律政司打脸咗一次，就话俾你听，其实佢嘅保释效力咧，个保释假设到而家为止都唔知道知唔知嘅。而且一班五十人犯咗好严重嘅颠覆国家嘅罪名又好，严重阻挠香港嘅政权都好，系可以一晚拉完。放翻出嚟，而且咩事都冇，咁所以佢管治威信嘅损害 唔系咩事都冇，佢有几多俾咗30,000蚊保释金嘅、 都拉攞咗， 即系呢个叫做保释后查系咪？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损害个管治威信就唔系林郑嘅管治威信啊嘛，你损害咗成个国安法嘅管治威信啊嘛，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律政司唔该真系可能要翻深圳上一上堂，先至知道发生咩事。 咁你而家阿冯生，你即系向警方施压？即是想拉返佢哋听咗你嘅高见从善月啦，我唔准保释。跟住下次惊唔惊拉你嗰陣时就唔准保释。 我唔係向警方施压拉佢哋，我係向国安处 讲清楚啊。 施压拉返班警方，喂，你真係唔好。即 係唔係咁嘅意思呀嘛，唔係呀嘛。 喂 ,suppose 呢条法例本身就有机会，甚至乎你连落 charge 都落唔到，你唔好乱咁用、啊。 即係你而家讲两句可以当你係施压㗎。 冇施压。而家个施压就係叫你谨慎使用。 跟住啊，商鞅嗰句叫做作法自毙，你有冇听过？ 係呀，我而家好驚嘅。嗰个俾人拉嘅时候，我哋諗下身边都好多朋友仔中招啦。 你有啲朋友啊、师傅啊诸如此类。 好，诶，嗰啲冇事嘅，嗰啲即系唔系香港嗰啲， 咁肯定 冇事啊。 好啦，咁啊，即系呢个问题，我谂啊， 即今日田北辰呢、都讲过，佢话佢睇唔到佢嗰个蓝炒十部里面呢、即好似你话斋嗰个要可以呢是否决嗰个财政预算案，呢个呢是合法的。 是啊。不同埋个问题就是因 为。但个目的呢是可能是非法，即老老实。如果你又讲到蓝炒，你讲到明想瘫痪政府。是嚴重阻撓的，呢啲你自己認 嘅。但呢個唔係非法啊！我哪怕即係如果法律，尤其是我唔係講緊即係中國法律啦，我講西方法律觀點啦，立心不良唔係犯法嘅。即係我其實我立心不良嘅，我好憎林鄭，我 personally， 所以我好想佢落台。 我知啊， 我用嘅唔係，可能我外國咧，但係用嘅手段唔係啊嘛。法律係唔係管緊我立心同動機嘅，係講緊我手段。喂，我用嘅手段原來係全部合法嘅，例如參選啦。例如动用紧成个基本法赋予俾佢嘅权力去投出反对票啦，喂呢一件事系得。 我问你，请教一个谜：如果林郑佢表明咗佢想连任 ，OK， 系 讲到明啦， 系我参选最简单。 佢参选连任，好啦，但系咧又有另一个候选人又话佢想连任，即系佢想参选啊，去挑战佢。咁喺嗰段期间，如果你走去支持嗰个 A， 去。挑战林郑不断呢是指出佢任内点失败，佢唔应该连任，佢点样应该呢就引咎辞职。喺呢个期间呢，你算唔算呢喺度阻挠緊佢施政？ 你唔使去 喂，佢想做多五年，你想阻挠佢捞多五年呢，咁你说喺帮緊另外一个人去挑战佢下一任特首的位置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亦都同时干犯紧国安法呢？因为林郑已经讲我想做五年 ,ok? 是啦，现任 我而家是现任。我未来五年我想落实嗰个明日大屿啦，我想进一步落实大呢、这个大湾区啦。咁然后呢你去挑战佢，你梗系啦，就指出明日大屿点样使浪费钱啦、大湾区嗰度你有諗嘢未成熟啦，然后你不断去追击。然后呢又话佢唔适宜做多五年，只系你适宜。咁你系咪嗰阵时阻挠紧啊？呢个特区政府首长啊，系施政。 我谂唔使我哋去讲啊，我参选嗰一刻啊，就已经代表我阻挠紧啦，系咪先 ？Suppose 我参选嗰一刻， 而且你引起效应，你周围去咧就上电视台论坛就宣讲，系咪？然后你四围去嗰个选举委员会嗰度咧。是落藥喎、 游說喎、叫你唔好投票俾佢喎，投票。 但明明佢想施政多五年喎，佢而家做緊㗎喎。同埋得到中央高度肯定喎。 情况咪同 咪算唔算係咁呢？ 情况咪同三十五家。 咁咪即係话你唔係喎，我呢个係合法嘅。咁但係你达到一个非法嘅目的，就係想拉佢落台阻挠佢施政。好啦，新聞返嚟再讲。 11点。 好啦，咁讲返呢个美国总统选举终于尘埃落定。喺呢个国会呢发生一啲少少嘅肢体冲突之后呢，咁呢个副总统彭斯出嚟主持大局。就係呢呢个好似呢个海撒大帝沙劇里面著名嘅布鲁图，喺刺杀海撒之后呢佢出嚟个著名嘅讲词。我爱海撒，但我更爱罗马。去向呢嗰个罗马人解释呢点解佢要背叛呢呢个海撒。因为布鲁图系海撒最信嘅人。所以呢呢个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恰当嘅譬如。因为呢俾嗰啲元老院呢个个喺背后跟咗一刀，最后补刀嗰个系布鲁图。所以最尾呢海撒大帝话吓乜你都有份啊。咁然后最后就掩住块面就死啦。喺沙劇里面呢呢、这个演词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布鲁图同埋马克安东尼两个人各自嘅演讲呢系表达咗呢两个人身为领袖嘅高下。所以呢句呢系最出名。係咪 ?Not that I loved 呢个Caesar, but I love more Rome. 係咪呢个呢I love Rome more. 呢个呢就是布鲁图一个著名的在沙劇里面呢、这个著名的对白。所以呢你有呢、这个在呢个高度去睇呢就其实呢个一啲都 唔出奇咯，系嘛？ 嗱，咁所以你睇拜登，其实佢今日嘅演辞咧，系下昼嘅时候开始有慢慢即系呢啲咁样嘅肢体冲突嘅时候咧，第一句已经讲咗啦。诶、哎，我话佢第即系 Donald Trump 咧，系叫佢咧就话，喂，可唔可以副总统？喂，你可以有权唔宣读噶、哦。咁、 啊、 然后拜登佢 好嘢啊， 就话喂，我咧虽然即系我系共和党嘅人啦，但系我话我发誓嘅时候，我系向住宪政宣誓嘅，所以我咧就系、是、要将个宪法咧摆第一先。 呢、這个真系咧，呢、這个叫做 Shakespeare。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d Rome more. 嗯， 哇，即系 系啊，所以其实你见到彭斯本身背后嗰、那个即系最好嘅一个即系咩叫忠诚嘅代表，同埋佢最后补咗一句嘅，佢唔单止系向紧呢一个咁样嘅宪法宣誓，最后一句就系我会 make 一个咁嘅 decision， 最后一句就系 so please help me God， 就系上帝唔该你帮助。 咁你话有冇舞弊？绝对有 ，OK。是一定有的。 嗯。 但是你今日呢就全球呢就 expect， 因为你 Donald Trump 讲了我1月6号会 present 一些重磅的证据。 嗯。 咁但是呢见到他1月6号呢你将在那个白宫出面搭台， 嗯， 就发表激情的演讲，这些演讲没有新意，是讲回呢你以前这一个月来呢 repeat 的东西，他们呃了个选举啊，明明有啊，这个 I know it's true。喂，如果你说在那个国会里面整一个白布，然后呢放一些非常之耸人听闻的片段， 嗯， 例如你指责拜登两仔爷那些点点点，然后第二步是将那个叫 Dominion 的电脑拿出来，再由三个麻省理工或者叫 Stanford 的电脑专家去向话给那400个议员听，去示范怎样样呢，这条线是接了去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操纵， 嗯， 是不是？第三步台几十零二万嗰啲假选票出嚟， 嗯， 然后有几个证人话呢啲假选票你睇冇接文喺边个国家人喺边度嚟，你喺两个钟头内 present 呢三部分人哋未见过嘅证据，咁全个国会哑口无言， 嗯， 然后呢彭斯只能够做法官係交俾陪审团係去决定你 guilty 或者 not guilty，你不能够你是再在出面讲一轮激情的演说，由我彭斯要听你说话，哦，是啊，作弊， 嗯， 然后呢就判拜登输，如果咁样咧，就真系会内战。 喂，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去睇一个美国制度嘅时候，我哋成日话，诶，今日有肢体冲突，咁啊，然后台湾又攻入呢个立法会，跟住香港又攻入，你睇下三个制度底下民主都唔 work 嘅。喂，呢个正正就系一个好差嘅比喻啦。美国今次嘅制度咧系好完善地 demonstrate 咧，就系喂，如果有一班人的确真系好不满嘅制度，而且佢不信任个制度嘅时候，佢要经历过几多框架咧，先至去到一个否定嘅状态咧，佢周。首先要打官司，跟住又要选啦，选一出嚟，选到去众议院呢个参议院联席会议嘅时候，仲要 present 多次。今日唔系呢个彭斯行出嚟就话，哎，边边赢就算。行出嚟之前系要逐个州逐个州确认佢嘅选票。 佢有个民主程序，而且啲人可以入到去美国国会。 嗯。 入到去， 你可以睇到嘅，完全公开嘅辩论。 即系我知道你系针对某啲地方或者国家嘅嗰啲演绎啊嘛，系嘛？ 嗰啲年轻国家啲六十几年嘅历史，唔好同啲二百几年历史斗啫。 即系你对我唔会拗呢啲，因为呢啲低层次得滞啊。 嗯， 系嘛？我唔想 repeat 呢啲拗嚟做乜嘢？而家我哋系讲喺莎士比亚同埋罗马帝国历史嘅高度， 嗯， 啊，去睇呢一场嘅冲突啊嘛。 嗯， 所以个国会里面呢啲好小事啫，肢体咪以美国配枪嚟讲先至死得四个人， 嗯， 係算少㗎啦，就係嗰个叫做 Ashley Babbitt， 嗯，个空军前空军 手无寸铁， 嗯， 喺国会里面俾人击毙， 嗯， 点解冇女权分子出嚟话 Women's Life Matter， 嗯， 或者 All Lives Matter，而那个叫所谓弗洛伊德是一个即犯，在明尼苏达被一个警察这样跪死，然后变成一场政治风暴。你这里你已经看到 那種自由派的虛偽，係咪？ 同埋咧，其實都見到咧，就是、美國其實真係開始跟進呢單 case， 但又唔係自由派跟嘅。而家開始就係佢嘅家人開始出嚟問啦，喂，佢當其時手無寸鐵，有機會咧係要告翻而家入邊嗰個啦。而家有秘傳咧，有一啲就話佢係呢個國會嘅警察啦，亦都有人就話呢個係特勤組嘅人啦。但係點都好，完咗呢單嘢之後咧，一定要打官司。 嗰、那個黑人佛洛伊德係明尼蘇達一死啊，24小時內全美國啊十幾百個城市着啦，而家嗰个呢、這个叫 Babbitt， 系 即系咁样不幸咧，系牺牲冇事、啊， 即系隔篱就会有个系 Women's Life Matter。 系啊，点解啊？而家你唔可以讲 All Lives Matter， 因为你讲亲 All Lives Matter， 即系你系法西斯、啊。 嗯， 你话所以我话我哋话喺意识形态嗰度，拜登系一个危险嘅人物，比起呢个 Donald Trump 更差嘛。 嗯， 啱唔啱啊？ 嗯，因为佢会俾一个虚假嘅幻想，你觉得自己好自由，但实际上佢冇乜 policy。 但佢上台，佢侧边咧附住佢依附佢嗰啲极左势，有得人话呢啲系极少数，唔系极少数。你有个社交媒体嘅影响力系好大嘅。 嗯， 如果系极少数，极左系极少数，点解佩洛西即刻喺个众议院嗰度要将嗰啲 he 同 she、father 同 mother 已经即刻废除咧？ 嗯， 呢个证明唔系极少数啦。 嗯， 已经咧系侵入到美国嘅主流呢一个家庭伦理啊嘅生活啦，系咪啊？ 嗯，如果佢真系完全极少数可以 ignore 嘅话咧，就唔会民主派自己内部大乱啦。民主党自己咪内斗开始讲啦，喂，可唔可以 已经系啦， 压制翻呢班 progressive？ 所以咧，你啊拜登咧根本系叫食屎食着豆，佢一个78岁讲嘢咧乌里马查， 嗯， 系咪？然后佢估唔到而家中咗个 bingo。是赢了总统还赢了众议院和参议院。 嗯。 但是很明显你现在看到现在一个世界十字路口天一半地一半。他是 mentally not ready to rule。 嗯。为什 么、啊、这个很明显为什么、啊、是不是喂喂民主党没有人民主党大把人。 是。 但是这个 exactly 就是这些这样的偽善的精英30年来。近亲繁殖私相授受克林顿做完想给他老婆做。OK，、 嗯、 老婆斗唔掂个黑人啊，奥巴马，奥巴马又话要捧自己嘅老婆下一任，然后咧呢、这个克林顿就话既然系咁咧吓，我又整一个拜登摆落去俾你呢个做副总统，而家搵个拜登出嚟咧就做后边成班人喺度操纵。 嗯， 话呢、这个咪就系、是、呢种现象已经证实得到 Donald Trump 嗰边指控你呢个华尔街同 IT 精英垄断尖端财富。 嗯， 系呢个叫精英腐败，系、嗯、完全成立。 同埋调翻转，唔单止腐败问题，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你成个人才库太不足啦。即系你谂下，其实美国个官位系好多嘅，系唔止总统、副总统，你下边仲有国家安全顾问啊、国务卿啊、助理国务卿一扎成百几人喺度。喂，如果系私相授受，最大嘅问题咧，系我唔够人才 fill 晒啲位咧，你只要俾啲二三流唔系 一定系 点样嚟嘅人才咧，坐去呢啲咁嘅位置上面。喂，其中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咪就系今次啊，呢个拜登去谂住 Norman 嚟嘅其中一个国务院国防部部长，咁啊一个军人出身嘅国防部部长，而且佢冇乜特别嘅政绩同埋政策思维，系连民主党自己内部咧都未必想俾佢通过，你就会见到咧，其实而家个人才凋零咧，对于美国几大问题， 捉襟见肘啊！但既然咧嗰啲选拜登嘅嗰啲 basket of deplorables 系咁嘅智商，亦、 嗯、 都唔关我哋事，嗰个系美国，系咪？所以由一个哲学犬儒的角度呢、 嗯、 就不妨呢是幸灾乐祸睇下佢点衰。 喂 必衰呀话俾你听。 但係唔可以即係、就是、真係唔理㗎嘛因为我哋成日都话美国有好重要嘅作用就係佢顶住中国又好顶咩都 好。唔好顶边个啊你而家你呢个咁嘅空前嘅弱势彼得定律一条咁嘅老鬼呢整到上去佢不能升任嘅高位。 嗯 你俾个权力佢，佢都唔识点参啊！后边嗰个叫何锦丽，咪执食屎食着豆嗰、那个，咪喺度偷笑。嗰个够唔够斤两呢你自己话系咪？喺一个地方嘅检察官，加州， 嗯， 佢识得几多中国、几多中东、几多咧？呢、这个叫经济 I T 咧， 嗯， 系咪？佢侧边有冇人帮佢咧？ 嗯， 系嘛？ 仲有嗰扎幕僚长咧？ 又如果你觉得美国咁嘅，一个其中一个神话就系拜登上台可以联合欧洲。 第一鑊歐洲已經唔理你啦，因為你拜登嘗試叫個歐洲唔好同中國簽嗰個中歐投資協定住，等我坐位之前，歐洲就唔睬你簽咗先，你點樣聯合得到歐洲啊？ 而且佢唔係唔俾佢等佢，因為等多幾日嘅啫喎， 你等多幾日都唔等，咪更加當你拜登係垃圾咯。咁你話唔係，我好過阿Trump 搞到歐洲咧係有離心，咁咪你得咩？係嘛嗱，呢啲謊言咧未坐正開光已經一踢爆。所以你话跟住1月20号之后嘅美国系一个咩状态？你唔紧要你衰你嘅事，但系全世界你话伊朗、北韩、，OK， 睇见你呢个美国系咁，唔系我四年啦 ，Donald Trump 呢个恶耶咧，我全部唔敢出声。试过一单中东恐怖袭击咧喺美国爆发未？试过一单波士顿马拉松啊，呢、這、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爆炸弹未？四年相安无事 ,ok? 嗰啲其他嗰啲咩 ISIS 拉去斩头着件橙色衫嘅呢全部发生喺奥巴马时代。话呢啲案件喺1月20号写包单就会返转头。好啦广告返嚟。你今日喺呢个国会发生嘅事呢你由好嘅地方可以睇呢就係美国呢喺发现出现宪政危机嘅时候呢係两党不理自己嘅旗舰去搞掂咗先。即係将偷袭珍珠港嗰个呢係 Donald Trump。然后两党呢国会嗰度呢係团结呢係半搞掂 Donald Trump 先。咁所以你话系咪彭斯系叛徒呢你要由沙劇嗰度去睇呢喺莎士比亚嘅戏劇呢係唔会话俾你听边个忠边个奸嘅。OK， 系嘛？你等于你杀咗呢个叫做海撒，你以为可以保住共和咩？唔系，即刻就有咧呢个屋大维出咗嚟做咗奥古斯都大帝，跟住出几个暴君嘅。OK， 咁所以好多嘢你系睇一个大嘅 picture， 系拉歪100几十年之后咧，你先知道彭斯呢一步系做得啱唔啱。但是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他没可能预知到十年之后发生什么事他只能够按照宪制去做事。而呢 Donald Trump 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你拿不出确切的证据你明知被人这样屈撥一声你唯有吞了他。你不可以在没有证据之下然后叫那个副总统打横来呢、就宣布呢是你赢。是不是你一定要经过手续如果不是呢下次呢就轮到呢是民主党呢是照版主那那时候就大镬了。所以这个呢你不能够说是听了一些极端的华文的媒体啊或者出面在美国那些人是说彭斯是背叛。 所以你刚才讲完那个成也萧何败的时候我几担心你讲其他东西就是你要明白就是你时间Donald Trump 是某人登了出来四年前某人登回去落台的嘛大佬他都是。 你又想给个氹我柴我讲萧何啊。 是 汉代这个成语啊。 是真的有人讲了成个月飞坐了。 你上次已经搞到我鸡毛鸭血呢要向要这个寻求这个法律解决啊是吧又想装我一铺你都好奸啫。 不是听到啲字咪比较敏感啫。 你都好奸啫。 咁但是你讲返呢就是咪Pence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讲法的因为其实 Mike Pence 他上台之前是讲了一句句子是令到整个保守阵营都站在他那边他就说他自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 Christian 是一个 Conservative 是一个 Republican in that order 讲得好 所以他说 in that order 意思是什么就是喂我 loyalty 是有分等级的先 Christian Conservative 跟着先是一个 Republican 所以去到某些时候他要做什么决定呢他道德抉择就很清晰告诉你那我喂我 所以这个是 gentleman 我觉得我是四年我不知道你我对 Donald Trump 的态度是很清晰的、okay? 我 as a person 他不是一个 amicable 不是一个好人 人就 可以说是一个是 很麻烦很恨人憎的人但是他那个团队所代表的价值观是正确捍卫西方文明的彭斯是那个团队之一、okay? 但是呢在哲学上你是需要一个阿修罗这个呢佛家里面、阿修罗是一个很 problematic 的一个人物是要呢大破大立、要摧毁要他呢去做一个摧毁这些腐朽的一个制度的先锋。 它的作用就好像你在意大利佬养的那隻豬，那隻豬你放它進去森林是靠它找黑松露出來的，現在的問題是它聞到黑松露， 索到黑松露未曾完全起出來，你現在的豬已經惡得很厲害，咬了你的狗和咬了自己，於是你又劏那隻豬，你應該多給四年，但你亦不怪得黑松露的農莊主人，因為豬是失控，開始亂咬，你用中國人的體氣劇，李香琴是一個奸妃， 這個叫石堅是奸的，他看就會將這場選舉看得層次是非常之低的，所以為什麼我要鋪沙劇就是這樣，崇優啊，一個看過沙士比亞戲劇的人就不會覺得李香琴和石堅那些是好戲，跟關德興，但這個是中國文化，都要講黑白分明， 是，臉譜都有分紅色、白藍色，紅色、黑色，哪一個好人、哪一個壞人才看得明白。 好了，明晚11點。